当事人的合法权益。 首都宗志伟倡导平安北京，人人共建，北京平安，人人共享。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欢乐时光广播。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百年笑声。 最优美的笑是自然的笑， 最诚挚的笑是发自内心的笑， 最幸福的笑是甜蜜的笑， 最高兴的笑是眉开眼笑， 最巧妙的笑是会意而笑， 最愉快的笑是又说又笑， 最得意的笑是点头而笑， 最害羞的笑是低头含笑， 最动人的笑是含泪而笑， 最幽默的笑是别人笑自己不笑， 最调皮的笑是笑了又笑， 最热闹的笑是哄堂大笑， 最自豪的笑是哈哈大笑， 最奇怪的笑是边想边笑， 最复杂的笑是边哭边笑， 最难为情的笑吧是捂着脸羞答答的笑， 最阴险的笑是狞笑， 最可悲的笑是哭后大笑， 最恶毒的笑是嘿嘿嘿嘿嘿奸笑。 相声小品快板书， 评书大鼓山东快书， 哈哈，笑一笑十年少， 嘿嘿，百年笑声。 麻三立因为相声满猴被粗化为右派，下放到了天津东郊的幺六桥乡的一个村子劳动，在这里啊待了不到一年的时间，他准备离开了，这次是去军粮城农场继续参加劳动。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新一期的百年笑声，我是您的老朋友红角。在今儿的相声人生中啊，就来和您接着说说相声泰斗马三立来到军粮城农场后发生的故事。1959年底，马三立来到了军粮城农场，这里的生活条件要比幺六桥乡好多了，不过马三立在劳动方面的能力却一点也没有提高。于是啊，马三立的主要工作就是归入娘子军序列，和妇女同志们一起在菜畦拔草。不过马三立的工作也不仅仅是拔草这一项，春耕的时候马三立又接到了新的工作，那就是去地头送水。送水过程中他又冒出了什么缓解大家疲劳的新想法呢？让我们先来听一听马三立、王凤山合说的相声《起名字的艺术》，然后我们再接着说。 我叫马三立，我给您介绍一下，此人是王凤山。 哦，啊，此人呐， 此人， 哎，你把这字眼说真了， 此， 哎， 此人是王凤山， 还是此人吗？ 此。 此人 是 您这位吧？ 啊，这位啊，对，这东西叫王凤山，啊， 这东西，啊，卖什么行？ 对，王凤，你这名字挺好听的 啊， 谁给起的名 啊？小时候 凤鸣岐山吗？ 嗯， 凤鸣岐山，你这名字错不了。 对， 好， 你的名字也好。 不好 啊， 我这名字不好。 怎么不好？ 哎，马三立 啊， 太坏了，这名字太糟糕了。 怎么？ 马三立，这马剩三条腿还凑合立着。 哎，起来， 看，很糟糕。 哎，瘸马这个处， 你看人家起名字有很大的关系啊。 哦， 不是胡来，必须考虑考虑。张王李赵好起名，张王李赵叫这王德林、刘德林、高德林、李德林、张红斌、王红斌、刘红斌、李红斌、王荣、张荣、刘荣、李文荣，这普通名这好叫。张王李赵，你随便来个吉祥话就行。 对， 小孩上学了没学名，老师起个名，姓什么呀？姓王，王富贵。 哎， 你瞎编来个吉祥话，你这就能用啊？王富贵这不挺好吗？ 哎， 姓李叫什么？李长寿，李有才，你这多好。 嗯， 得分姓什么？姓吴 啊， 这不能瞎编。 是啊， 姓吴，吴有德，吴有才。吴长寿一会儿就完， 太漂亮了。 那不行，得分姓什么，得考虑，还得姓于，姓于得考虑 哦， 姓于不能离水。 是啊， 姓于叫什么？于德海。呵，妥了。 哎， 于德海吗？于德着海，富去吧。于德水也行啊，于镇江、于连泉、于景托，反正有水。 嗯， 没水就坏了。姓于，叫嘛？于进锅，早晚收喽。 嗨。 为什么商店买卖家的字号竟叫德字的、祥字、福字、成字、顺字？就为顾客叫顺嘴， 是 也容易把它记住。 哦， 哪儿买东西啊？大德行，哪儿香顺和？你听这仨字儿，哪儿买茶叶？正兴德。 哎， 这字儿啊，你是容易记住，叫着还顺嘴儿。饭馆这字号也这样，为什么它起出来让你爱去呢？爱听呢？和这名哪儿吃？几位同福楼，同福楼。你看这饭馆当初研究他怎么琢磨的？ 嗯， 这饭馆伺候同福楼吗？你几位吃去吧，同桌吃饭，大地有福，同福楼。 哎， 哪儿定座？先得月，捷足先登，先得月，任何事向你占先，先得月。哪儿吃啊？登楼，登营楼，步步登高，有盈无亏。 嘿， 登营楼多好！你看这饭馆的伺候，他起出来，他是迎合客人的心理。你几位好什么？你喜欢什么？你到哪儿吃饭馆等着你，伺候起好了你非去不可。 是啊， 这几位好喝酒，刚一商量就喝，怎么样？喝点吧，来吧，喝点吧。好喝酒，这顿饭哪儿吃？ 哪个饭馆 应当哪儿吃 啊？ 杏花村。 杏花村 好喝酒，你准得去。 嗯， 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 好， 太白楼也可以。 嗯， 太白斗酒诗墨篇，醉草喝蛮书，越喝越高兴，太白楼。 哎， 这几位不好喝酒，竟好玩古玩玉器，琴棋书画。那你太白楼干什么去？ 那上哪个饭馆？ 洞庭春。 哦， 你看这饭馆伺候清静优雅，洞庭之春。 嗯， 这几位好转文，知乎者也，以言哉，张口文章，口口好拽。 嗯， 哪吃？ 哪个饭馆？ 鸭子楼，那儿拽去。合适啊，这几位在一块吃饭，谁不请客谁不扰人，不管吃多少钱大伙吃，这算什么饭？ 这叫吃公桌。 哪儿吃？ 哪个饭馆？ 便宜房。 哦， 又便宜又便宜，简简单单，随随便便，同桌吃饭大伙添钱，便宜房。 哎， 单独一位下饭馆哪儿吃？ 哪个饭馆？ 小食堂。 哦， 一位一菜一汤够了，小食一顿，小食堂。 哎， 请大客摆几十桌，哪儿吃？ 哪个饭馆？ 鸿宾楼。 嗯， 鸿宾大宴坐几十桌，接亲会友了，哪儿吃啊？ 哪个饭馆？ 阅宾楼。 嗯， 过年请亲友吃饭哪儿吃？ 哪个饭馆？ 宴春楼。 哦， 艳阳春天。 嗯， 庆贺春节，宴春楼。 嗯， 不请客，全家大小家里不做饭下馆子，哪儿吃？ 哪个饭馆？ 全聚德。 哦， 全家聚一块儿得着。对。这几个商量，大伙做买卖立合同，哪吃？ 哪个饭馆？ 聚合成。 哦， 批合同了，聚合成，打起来了。几位打起来了，了事，见个面吧。哪吃？ 哪个饭馆？ 和平。 哦， 和平餐厅那儿见面。那了事。老头生日，老爷子的寿日，这顿饭哪吃？ 哪个饭馆？ 万寿厅。 啊， 小孩满月。哪吃？ 哪个饭馆？ 大福临。 哦， 小孩满月，大福来临。 对， 搞对象 啊， 搞对象。看完电影俩人吃顿饭。 嗯， 哪吃？ 哪个饭馆？ 汇芳楼。 嗯， 雅座单间小屋，俩人。 啊， 对，搞得不错，俩人订婚，订婚了，哪儿吃？ 哪个饭馆？ 同和居。 哦， 同心合意， 多好， 同和居。 嘿， 结婚哪儿吃？ 哪个饭馆？ 天和玉。 哦， 天作之合，一美良缘。 好， 结婚天和玉。 哎， 离婚 啊， 俩人要离婚 啊， 吃完这顿算散了。哪吃？ 哪个饭馆？ 饭馆不行了， 上哪 吃包子？ 怎么？ 狗不理。 哎， 唇齿牙喉舌，哎，全得练，口腔得利喽。 三年胳膊五年腿，十年练不好一张嘴。 此处就是干板细毛虎不实下尖，中间有透壁花窗。 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 墨西哥、阿根廷、马耳他、毛里求斯、圭亚那。 天地大舞台，舞台小天地。 品读大师传记，再展笑星风采。 相声人生， 这里是百年笑声，我是红九，欢迎您继续收听。今儿我们的相声人生和您讲的是相声泰斗马三立在军粮城农场劳动时发生的故事。到了春耕的时候，马三立被分派给地头送水，看到同志们都十分辛苦，马三立也想到了一个扬己所长对农业生产做特殊贡献的方法，那就是给大家说笑话。从此以后啊，在炕头、田间以及饭桌上，马三立就时常给大家讲笑话。慢慢的，所有人见到马三立第一句话总是：“老马，来一段哈。”在军粮城的日子里，马三立不知道说过多少笑话，但有一次说笑话的经历在马三立心中留下了深深的印象，因为那次闯了大祸。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咱们先来听马三立先生生前的采访，让马老自己说说吧。 老马，你能干着什么？您说我能干什么？赶车不会，扛东西不行，挑不行，锄地挖沟不行，挖挖不了，挖没那个力气，咱那体出现才进不去啊，那是出现咱都不行啊。我不干活，我和就人家吃下班吃饭去了，我要拿一个竹竿轰鸡，那边那鸡呀、啊，它上厂里吃粮食，吃稻子，吃大米，我去轰鸡去，轰完了我上那边歇着去了，上那边歇着有小屋，我在那儿抽烟去了，抽烟呢。他不着，我一拿火柴呀、啊，点烟，这一划一划，噗，这盒都着了，全着了。那个书记队长叫李奎一队长，啊，马三立这怎么处理？啊，罚三个笑话。 刚刚我们听到的就是马三立先生回忆的当年在军粮城下放劳动时候火烧草料场的情景。从中我们也能看到，虽然是在那样一个特殊时期，但是马三立的相声艺术还是没有被人们所忘记。下边咱们就再来欣赏一段马三立表演的单口相声《打油诗》。 我给大家说个笑话吧，说个传统笑话。传统笑话这是我在年轻时候刚学徒时候学的这个相声，多少年没说了，咱们说一个传统笑话。就在这个清朝的时候啊，那年头这个念书的人呢都要进京赶考，甭管说是举子是秀才了，都是秀才呢必须中举人，中举人以后到进京赶考。那有这么哥四个，这四个人啊那目的呢都愿意啊考上举人，考上举人以后呢再到进京能中个进士才好。几个人都是秀才，哥几个呢性情不一样。这哥四个，大哥呢人性好，徐子方救的援，二哥呢尊正耿直，三爷有点啊有点奸坏，奸懒馋滑。这老四呢有点啊憨憨傻傻，你说真傻吗？又不是傻子还能念书吗？还能有学问吗？说话迟钝，贵人语话迟，老爱少说话。这哥四意见不同，这老三呢就不愿意带老四去。大哥二哥，咱们这趟北京这一路上连吃带住挑费可不小，咱们多带一个人可是脚骨可挺大，咱他别去了。老二向着他，老二这人耿直，怎么不让他去啊？去都得去，一人有福拖着满屋，咱们哥四都去。嗨，去一个 白耽误去你就甭管，你都中不了，他想你仗中了，他有造化，傻你教他傻，他有福。哦，好啊好，傻人有福，哎，傻人有福。这可这样，咱们到这儿是不是服气不服气的，咱们得凭学问，咱们先在家考试考试行不行，大哥出个题，咱们做点文章，咱们说几句诗，说得上来咱去，说不上来像这个你说带他干嘛，好吧，成啊，说吧大哥怎么样，大哥大爷这随风就圆怎么都还、哎、好好成成成，咱们这样吧，来打油诗吧，一人说一句，成成，谁先说，大哥我先说吧，我说咱们弟兄四人奔京城，七个字，弟兄四人奔京城，一人一句够折就行，打油诗。二哥说好，我说啊，起早睡晚为功名，我说怎么样，行行行，老三你的了，这老三憋着一肚气呢，我说啊，但愿四人都得中，这是闲话，这是你的了，老四本来就不爱说话，这一挤着呢更愣了半天说不出来，说呀、啊、怎么着，命还怎么着，完了怎么样，我说不行吧，这一个字这哪成啊，算了吧你别去，哎，二哥说行好，他这好，简而明，简而明，你说但愿四人都得中不行，得命，你没那命运不行，有福有造化，这个说一个在这上，好，走走吧，好，四人走，走着吧，小行夜宿提前可饮吧，奔京城吧，走着道说咱们解着闷儿，好，说远远望见一村庄，大哥呢随便就这么一说，说远远望见一村庄，二爷呢跟着就来了，黎民百姓里边藏，咦，老三说不知张王和李赵，你的了，问怎么着，我二哥您瞅瞅，您瞅瞅，要一个字真要简而明白，对呀有理呀，嗯，你说不知张王和李赵吗，让你问呢，什么村，王家村，刘家庄，先问呢，呵，真行啊，真能给他解脱，哎，正这站着呢，可巧来个出殡的，简单出殡，绮罗伞上执事没有，只有八人抬口棺材，哎，大哥一瞧，远远望见一口财，嗯，二哥一瞧，啊，闲等之人把他抬，对，老三，老三说将他抬在荒郊外，听你的，埋，对，老三说我准知你说埋，绝不能把人抬绕弯又抬回来了，到晚上吃饭了，住店吃饭，那时候住店挂罩里，住店在店门口挂罩里是什么呢，就管伙食，伙食得自己掏钱，爱做什么做什么，锅盆碗这儿都有，这哥儿几个说咱们吃什么，吃面好不，不对，咱们吃点好的吧，包饺子吧，哎呦那多麻烦，大家饭大家乱吧，咱们哥四一起忙哈，对，大家饭大家乱，包饺子可费事，大哥说这样，我买去，我买东西我和馅儿，好，二哥呢，二哥我包，我管煮，好，老三，老三我管烧火，我捞，好，你呢，我吃吃还一个字呢，好嘞，有造化，老四，二哥说你有造化有福，别动，坐这儿等着吃啊，什么也甭干，心里说我要吃得饱才怪了呢，等着吧，吃吧，等着，把饺子忙活得了，捞出来一大盆往这一搁，来吧，大哥，哎呀不易呀，可熟了，拿着筷子来吧，老三说大哥大哥大哥先别动先别动，怎么了，怎么别动，走道儿说诗吗，咱们吃饺子按诗说，诗说文章，说多少字吃多少，说几个字吃几个， 说七字的吃七个，说字不够的按字儿算。二哥一听明白，就说：“呵，老三你可损透了，老三净说一个字儿，这怎么办呢？不依着他，以后去会打起来，饺子都甭吃了，随着他吧。”就说反正啊，不管怎么着，他保不了我剩的，我也让老四吃了。行，好，依着你。哎呀，大哥说这太麻烦了，这吃饭了吃饺子，你这一盆多点，这一会儿不就凉了？不行，就得依着我，我出主意。走道您出主意吗？你说是吗？你说吧，打您这儿起，一人一句。大哥说这没词儿啊，这说什么？你随便说，反正就随便，你看什么说什么，你够一句就成。哎呀，这大哥想词儿吧，抬头一瞧，反而有燕窝。哎，抬头瞧见一燕窝，怎么样？我这个行不行？老三说行啊，这就抬头瞧见一燕窝，七个字，你小弟儿给您拨出来，拨出七个。您拨七个，好，二哥您的了。二哥说：“小宴里边八九个，小宴里边八九个，您来七个，七个按字数，说几次吃几个，听我的。”哎，老三心说：“啊，我来个大宴大师回我转，他准说喂，啊，他一喂一个，好。”听我的，大雁打石回窝转，来，我来七个，大雁打石回窝，再来个大的转。哎，是吧？这东西，我想，哎，学问，说多少字吃多少，没这学问，嘿嘿，对不住。少吃点太香了。老孙，你快吃你的，你甭管我，你说你吃完了我这吃不完，你说第一个你还吃。老孙站起来就嘴这么一来，胃字还没出来呢，二哥乖怎么着胃啊？啊，你真傻装傻啊？说几个吃几个你不知道吗？没说明白了吗？说七字吃七个，你喂一个，先喂吃俩，后喂吃俩，进来再喂吃四个，四个四个吃还饱得快点。你说一次吃一个，说七回都七七四十九了，你才七个，你得什么时候饱得了？那我要多说呢，你要说七字也吃七个，那你们怎么说的？没听见。大哥说抬头瞧见一燕窝，我说小燕里边八九个，三哥说大雁打石回窝转，你的了，我把大雁说一说，嘿，行啊，你也来，你我这还没完呢，没完，所以说完了，我把大雁说一说，大雁清晨出窝去，展翅摇铃往前挪。飞过三里桃花店，越过五里杏花坡，桃花宴前有美酒，杏花坡前美人多，好容易才把石打够，大雁这才回了窝，大雁刚把窝门进，小燕一见笑呵呵，这歌就把妈妈叫，叫声妈妈你听着，你在外边把石打，溜溜过了我有半天多，大雁一见不怠慢，为了这歌为那歌，为了那歌为这歌，为了这歌，老三说饺子都归你了。 刚刚我们欣赏到的就是马三立表演的单口相声《打油诗》。马三立在军粮城农场度过了一年多的时光。1961年的春节刚过去不久，光秃秃的田野还堆着残雪，已经变得柔和了很多的风送来缕缕春的信息，这信息里也有带给马三立的好消息，究竟是什么呢？由于时间的关系啊，我们只能在今后的节目中再慢慢告诉您了。最后一起来欣赏小虎队演唱的《等到那一天》。